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比较嘴贱的那位主播，对吧？嘿嘿，他 是耿直。 啊，耿直的主播提出了一丢丢关于底台 UX Coffee 的一些问题，对吧？引发了两台之间比较紧张的政治气氛。所以呢，也就是在昨天的晚上，我们两台的主持人紧急磋商啊，一起吃了顿饭，对吧？ 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就两台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那个意见的交流。 可能身边的同好毕竟比较少嘛，即使大家都是做 UX 行业的，然后又是一起做播客的，虽然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 姐姐跟他们神交过， 啊，神交过，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之前都不能算朋友，对吧？最多就是微信上偶尔有聊天，但是坐下来之后，其实很快的就聊得比较开心了，对吧？甚至发现那个我跟敌台的一位主播。 还是同乡 还 是 是同乡 吧？ 啊，已经那同乡范围缩小到一个县里面了，对吧？还挺有缘分，而且，毕竟因为我是中国某以做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对吧？然后那两位主播也是美国某做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对吧？所 突 以， 然之间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然后整个饭局的过程当中呢，就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然后。心里面一直在打鼓，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出现在这里？哎，我出现在这里干什么呢？ 在听闻了大洋彼岸公司里面的一些情况之后，我觉得其实中国还是一块非常不错的土地。我对我的工作又有了更大的信心了。OK，那说完跟敌台吃饭的事情，对吧？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啊，因为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这一期应该是我们2017年的最后一期了，对吧？ 本台对吧？诞生以来第二次陪大家 欢度元旦。 度过了又一个整整的一年。 如果关注我们邮报的朋友，应该已经在上周看到了我收集的第一批2017年度总结的那些网站啊什么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对吧？我们也想总结一下，但是不想总结关于我们自己的节目，而是今天的节目想总结一下一些过去的，或者说现在依然常青的，但是反正是非常有一些历史的各种不同的交互方式。因为， 因为上一期节目飞得比较远， 啊， 对 对， 吧？ 我们 想 要 往 收 回 回来， 收一 对对 点。 对对，收回我们的正题，而且可能最近这一段日子对于这样相关话题的讨论也不少嘛，所以让我还是有一些心理上还是起了一些涟漪，对吧？ 什么话题 音乐过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 啊？终于被你抢走了。 啊。不好意思，骗了大家。音乐回来，我们继续那个跑题一下。大家知道，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讲的是一个，我们怀着忐忑、略有不安的心情，讲了一集非常飞的话题，对吧？讲了那个关于电影的话题。因为 本来不用那么忐忑的 没有，其实我的忐忑来自于电影方面，我们本来也不专业，对吧？那聊着聊着，可能有些泛泛而谈，而且呢，比较散。但是呢，让我比较欣慰的是，其实能够，最后节目发布之后，还是能够引起大家一些共鸣的，对吧？尤其是那个群里面还讨论什么什么第十放映室啊，对吧？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官网的热门评论里面第一条，他写的内容比我的参考链接都长了，对吧？所以我觉 都觊觎你的主播的位置好久 得， 了，是 对 吧？ 对对，所以那个至少给我感觉，毕竟电影是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话题嘛。至少大家没有特别的反感，我觉得之后时不时的我们还是可以去加入这样的一些话题的。好，真的说完了，那我们真的开始进入主题吧。为什么会说交互方式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公司里面的那种工作气氛，或者说跟工作那种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在我们那边，在我接触到的我们公司的一些很多组织的 大家会经常去组织一些脑报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收集啊，去找一些比如说今年流行的交互方式啊，对吧？然后2017年、2018年什么交互方式又流行了，什么语音交互方式又流行了。其实每次我看那个，我都会觉得有点，就心有点虚，因为我觉得大家总结出来的东西其实挺不错，都挺好的，然后也挺用心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算不上一种新的形式，比起我们历史上的那么多的这种交互形式，对吧？所以我跟你要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或者说我们用一期节目来讲一讲历史上的那些，真正能够达到说改变了整个软件行业，或者说相关科技行业的那些交互方式，我觉得那些应该可能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些大家达成共识的东西，但当初他们也是一些非常牛逼的存在。那我们就从上世纪那个。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东海岸，有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 这让我怎么接？ 哎，其实不是东海岸，西海岸是吧？ 对啊，我还在想你指的东海那个人是谁的？我想说的是，西海岸有位已经逝去的故人，对吧？跑到一个什么实验室里面看了一些什么比较牛逼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产生一些争议的那个事情，对吧？在我印象当中啊，可能有2个实验室是神一般存在的，对吧？一个是叫贝尔实验室，一个就是这个施乐公司的那个帕克那个实验室，然后，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安杰伦实验室。 这可能再更早一点了，因为上面说的这2个实验室啊，都有点年头了啦，尤其是贝尔实验室特别牛逼，对吧？比如说我以前翻译过一篇文章，是说我们现在流行的打电话拨号时候那个9宫格，1、2、3、4、5、6、7、8、9，就是3排数字加一个零，然后左边星号右边井号这种布局，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不要太正常，对吧？但是在一开始，它其实也是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方案的海选，就是包括从环形的，就是模拟最古老的那种电话拨盘的那种形式，可能到双排的，可能到十字的，甚至到其他各种你想都想不到的那种方式，其实都经过了一些些测试之后才脱颖而出的。然后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由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贝尔实验室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再包括可能集成电路、晶体管等等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都来自于贝尔实验室嘛，对吧？施乐的帕克实验室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响，但是对于设计师来说，其实它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看过乔布斯传的同学都知道嘛，当年有个很争议的事情，就是说，施乐公司很慷慨的让乔布斯去参观了他们实验室里面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乔布斯后来把他们的图形界面以及鼠标这种东西都偷师了回来，用到了他所开发的那个苹果电脑上面，然后普及到大众了，对吧？ 关键是也不止他一个人偷了，对吧？ 这倒也是， 两批人都偷了。 就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那就可能还不是乔布斯传，而是以前哪个文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当时啊，当时我还年轻嘛，我当时有个感想就是，鼠标还需要发明吗？窗口图形界面还需要发明吗？我不觉得有其他形式的存在啊。 因为当年我们接触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了。这些一系列的认知还没有被建立的时候，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东西还要人去发明，还要人去创造出来，特意的要去提这样一句。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对吧？ 头 变 发 老 越 了， 来越少。 头发越来越少，同时呢，可能接触到的残酷的现实也越来越多。虽然我100%是没有用过当时的那些操作系统，比如说那个什么 ALTO 啊，什么那些什么电脑，他们那种电脑软件，我肯定都没有接触过。但是从我后来看到的一些视频啊、截图啊来看，我慢慢的对它产生的敬畏之心其实是越来越强烈的。因为我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说，当今操作系统，当然我现在特指的是桌面的操作系统，就很多的组成的部分，其实在当时的完成度已经相当高了。那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就好像你看到，也许可能就是一个建筑学家第一次看到玛雅的金字塔或者埃及的金字塔，然后百思不得其解，它结构是怎么样设计出来或者造出来的，就可能有种类似的这种感觉吧。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我去找盯着开发 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东西，都花了好久好久才能做完。但当时在内存还是以 KB 计算的年代，屏幕都是两色的时候的那种技术限制下面，它能做到那种程度，我觉得已经特别牛逼了。 就像我们之前在很多期节目中有提及过的，其实我们都会对这些就是当年的我们的这些前辈们，然后他们处在那种条件限制都非常的苛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仍然能够创造出那么有前瞻性的，那么直到至今你拿过来看，依然是觉得某些环节上面依然会让你觉得惊艳，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些创造物。 经常有朋友会在那个，尤其是网易啊或者其他平台给我们留言说，那个有些词没 catch 住嘛，所以那个我再重复一下，就这个帕克实验室其实是它的全称叫，它的中文其实全称叫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然后为什么叫帕克呢？它其实是英文 PARC 的全称呢，好久没有拼写了，对吧？那个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然后 Palo Alto 就是美国的一个城，但他们都不一定叫城市嘛，可能就是一 一 个 个小镇吧。 小镇，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觉得，施乐公司坐落于 Palo Alto 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交互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鼠标，对吧？我无数次的推荐过那个乔布斯发布那个 iPhone 时候的那个 Keynote 嘛，对吧？记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页就是他在讲到一些新的交互，也不是新的交互方式，讲到历来的那个交互方式的时候，他说 Apple 大概在 iPhone 之前有过两个非常牛逼的对于交互设计的革新，比较近的那个呢就是 iPad 上那个iPod 上那个滚轮，对吧？再早一点就是鼠标。想象一下，iPhone 这种量级的产品，跟它同级别甚至这么经典，然后时间要早上可能20-30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像是一个鼠标，用今天的眼光其实会想不到，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但是在当年来说，这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记忆犹新的存在，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鼠标应该在这个我们狭隘的说电脑的交互方式当中应该占有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吧？ 就因为它已经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司空见惯的这样的一个交互的设备、交互的手段，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上面去印证了当年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多么的具有前瞻性，多么的具有革命性。 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用鼠标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就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教我爸用那个鼠标的时候，他一直学不会。他直到今天都是用那个笔记本的触摸板，而不会用鼠标，因为对他来说，可能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的， 不直观， 对，不直观。 不直观，同样不直觉。因为鼠标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你是需要不，特别是，我们先不说那些就是比较偏门的，比如说 轨迹 那个 球， 轨迹球是在顶上的那种，你通过操控轨迹球的方式去移动你的光标的那些所谓的鼠标。不管是现在使用光电的方式也好，还是以前是 球。 那颗球是在底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好，你在操控这一类型的鼠标的时候，其实你的操作行为它其实是不连贯的，滑动一下，然后是需要把你的鼠标有一 提 个 起来。 哎提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手势的一个操作一个动作的。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存在，所以它就变得不那么的直觉。 是的，我爸就是在这个动作上会卡住，他 对， 抬起来、放下来、抬起来几次、若干次之后，他的手会跟手臂成90度的角，然后就拧不过来 我也观察过我爸爸操作鼠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确是这样，也是卡在这样一个动作上面。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视力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会觉得电脑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你说贵重也好，或者说在它的定义里面是一个比较高深莫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会带着那种兢兢战战的这样的 对，是的。 一个心态去使用电脑，然后在用鼠标的时候，它会盯着屏幕上的那个光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不连贯的动作，造成了屏幕上那个光标其实是会对应的产生，跟自然的 操控手段下面、自然的手势下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嗯， 正因为这些，他们会越来越紧张、 嗯， 然后越来越不习惯。 不过也不要说我们爸妈这个年代了，就说我好了，我也属于，我觉得你也是是吧？就是我们那个在 Mac 下面滚轮的那个方向是、 啊，对， 一直沿用之前的那种形式，而不是自然的那种形式。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有讲过嘛？我在 Mac 上我使用的那个就是滚动的手势，触控板上滚动的手势，我永远是把它的那个 Natural 那个选项关掉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在触控板上操作的话， 它就不是一件 Natural 的事情， 就应该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就不应该是，它本来就不是在屏幕上， 这样才是 Natural 的， 差不多，我跟你想法差不多。不过 我用鼠标的很多习惯都挺奇怪的，就是比如说我是用三个指头来控制鼠标的，就是食指是左键，无名指是右键，中指是对应那个滚轮的。但其实据我观察，大部分人其实是用两个指头来控制鼠标的，也就是食指是左键，那个中指呢是大部分时间放在右键上面，但如果需要滚的时候它就移到中间去滚。 哎呀，我又不是大部分人，我又不是你。 那我们以前好像说过这个事情是吧？ 我中指只会放在右键上。 嗯， 我滚轮跟左键是用食指的。 哦哦，这样的。 对，偶尔有时候会因为放错了， 嗯， 中指放在滚轮上去滚一下，但会就会觉得很别扭。 嗯，其实你那种方法更多的还是跟我前面说的第二种是类似的，就至少你们抓握标准抓握姿势是一样的。对吧？ 不一定一样，不一定一样。你听我解释一下、 啊。你说， 为什么我会觉得中指去滚鼠标滚轮是别扭的？ 嗯、 因为中指比食指长嘛，对吧、 嗯？对。 如果说我采用的手势是跟你指的第二种的手势是一样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中指就是别扭。 但毕竟你想，就是滚这个操作，其实占的比例不会特别高嘛。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你静态的两个手指都贴在上面那种姿势嘛，对吧？ 那要看你在干嘛呀。 对，反正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对于大部分鼠标来说，其实滚轮的位置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但是呢它的人体工程学更多的设计的是你说静态的手握持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比如说罗技的鼠标， 嗯， 它的人体工程学的那种整体的设计非常完美的契合了两指操作鼠标的那种形态、但是我三指操作呢就并没有那么完美了、所以我会觉得有点，一般情况下我会觉得不太爽，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偶尔去切换成两指操作，我会觉得哎，哇，这个鼠标这种状态下好完美啊，做的就是跟我的手是完美贴合的，但是呢捏着捏着我又捏回去了。 哎，但是再说回来啊、即便我们存在这样些微的不同，对吧？ 嗯， 那我们还是一个主流，我们是在用右手去操控鼠标 啊。对，是的。 我其实也比较好奇那些拿左手去操控鼠标的朋友、 嗯、 你们平时的这样的一个 说的，其实我 操作的行为到底是， 以前那种鼠标其实没有什么左键右键，你在 Windows 里面把左右键给反过来就可以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鼠标大部分都是带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它有专门对应的左手款嘛。 嗯，但 他不知道 有对应左手款的都比较少。 嗯， 很多小孩子， 嗯， 天生的他会喜欢用左手去做一些事情。 嗯，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嗯， 对吧？我们那个时候是没办法被打回来的。 嗯， 你如果不刻意的去纠正他，所谓的纠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你就当一个旁观者的这样的角色去观察他。你会发现他很多方面都会非常自然的去用左手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看电影里面，看那种照片里面，各种尤其美国那些名人啊什么的，就不说其他人群，就说总统好了，好多都是左撇子。我记得克林顿就是左撇子的。然后那个谁啊，在可能他们这种更自由的这种环境当中，相对来讲用左手的人会被打压的比较少，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暴露出来。但在中国其实确实很多人都是被家长给那个给打压回去了。我比较好奇，就是从我们以前的书写习惯来讲，就中国人的书写，早期的书写时候不是都从右到左的嘛，从右到左然后竖排来写字嘛，对吧？ 那种形式其实是不是左手写会更好一点呢？ 但是中国人一直都是以右为尊， 啊，好有文化。 对吧？正常的这种儒家思想或者士大夫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下面，一定都是觉得右是要比左要来的高尚一点的。至少从我们这辈还是这样，对吧？我们的上一辈的，我们的家长们还会用一些这样的东西去限制我们去，对，我相信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在这里。 说到这个，其实我又好奇了，就是你像现在大部分的国外的那些人，他们写出来的英文，已经说白了，已经切花不起了。就是我不是说不好看，而是说他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手写体的那种感觉了。那我在想，其实像以前那种形式，尤其比较古老那种形式，没有办法用左手写，因为它的那个笔的那个倾斜的方向不一样，那有些笔画完全就不同了。就比如说 O，对吧？它必须得要右手握持，然后呈45度角，用那种偏宽头的笔 那 写出来才能是那样。 我们这一辈，我们小时候还练过书法，对吧？至少上过书法课。虽然现在你说我拿毛笔去写字，我也写不来，但是你至少知道一些用毛笔去写字的这样的一些 规则。 规则、一些规律，它是跟我们当前的日常生活中正常的用现在的这些现代的书写工具去写字的这样的，无论是从规则也好，还是手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写字一定是，我不说那个，我说的还是传统的这种纸质媒介上面，对吧？我们写字一定是会把右手手就是手掌的这个下半部分的这个地方是靠住那个媒介，然后以它为支撑去写字的。毛笔的话，它一定不是靠着，一定是悬空的。你的手腕一定是悬空的。当年上书法课的时候，你如果用平时写字的手势去写毛笔字的话，不是不能写，但是会被老师揍。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习惯问题。如果世界上的第一个书写，比如说你刚才指到的这些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书写体系里面的这样的第一个人是用左手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英文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可能就不一样， 可能斜体就是往左边倾斜的。 那非常有可能，我觉得。 说一句常说的话，我们收回来。我 要不要放一段音乐？ 啊，放音乐吧。历史长河当中那么多的操作系统，其实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可能最常用的也就是两个了，对吧 对， ？Windows 跟那个 macOS。说到 macOS，我觉得我现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纠结，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按照苹果现在官方的那个写法， M 应该小写， 对，Mac 应该小写，而且 Mac 和 OS 当中是没有空格的， 是， 是为了跟 TVOS、iOS 以及 WatchOS 能够配对，对吧？保持一致。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新的系统我们就遵照这种方法写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大家知道的，在它早一代以前，其实一直是叫大写的 M、小写的 AC、空格大写的 O、大写的 S，对吧？哦，这次的拼写好完整啊！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大写的 X。 啊，对对对，大写的 X，就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经常会犹豫说，假如我要提到以前的操作系统，我应该用怎么写法，对吧？我们看一下它以前的名字，就会发现，哎，可能在我个人推测，就是在乔老爷子回来之后，把 Next 的操作系统带入进去之后，可能名字从 branding 上就更突出了，就改成叫 macOS，比如说那个时候叫 macOS 8、macOS 9。但在再早之前，我查了一下，它好像名字就叫 System 一、System 三、System 几这样的，对吧？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笼统的把那个这些 Macintosh 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都叫做那个 macOS，对吧？然后，macOS 和 Windows 这两大操作系统，其实历来是有一些很显著的不同的，对吧？非常独特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因为专利的问题呢，还是说为了 拔高用户逃离的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但反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最直觉的就是红绿灯按钮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哦不对 ，Mac 这边叫红绿灯按钮对吧 ？Windows 那边叫最小化、最大化以及关闭按钮，然后他们确定的对话框里面确定的按钮的左右方向也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嗯、 但是这些可能更多是软件上面的，在我们前面聊到的鼠标上面，哎，其实他们也有一在至少应该在很早以前吧，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对吧？ 是，当年 Mac 上面的鼠标是只有一可键的， 嗯， 然后 Windows 那边呢，它是左右双键的， 嗯， 由这个异同的硬件造成的软件上面的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也好，或者说交互也好的不同，就在于 Windows 那边它有一个传统意义上贯彻至今的这样的一个右键菜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全局的右键菜单， 嗯， 可以这么说。然后在 Mac OS 那边的话，它全局的就是有一个顶部的这样的一个菜单栏的这样一个形式的东西。 嗯、对，这其实是一个因为硬件上的一些不一样，从而导致整体的结构就完全不一样。 是， 其实，在 Windows 这边它也有它的菜单栏，但是呢，它在整体的系统上的一个位置或者信息上的层级跟 Mac 其实是不能比的，对吧？ Mac 的 menu bar 是始终在最上面的，而且是一直显示的，但是在 Windows 这边它的 menu bar 其实历来都是在削弱，从最早可能是在窗口的那个 title bar 下面，到后来随着那个 Ribbon UI 的引入，它慢慢把这个 menu bar 给削弱，甚至默认是隐藏的，你要按住 Alt 才打开那个 menu bar。 所以就你可以看到微软对于这个菜单的一个处理的方法是想要逐渐的把它给弱化掉，至少对于非专业型的软件或者说应用场景里面，是希望用户更多的通过更可视化的形式去找到他们想要的功能，而把这个 menu bar 给弱化。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年好像已经也没有什么这么大的不同了嘛，对吧？至少从硬件上来讲， 因为硬件一直是在走同质化的道路嘛。 对对对，李阳说的这个东西啊，说实话我没有经历过，我用的第一台长时间使用的 Mac 就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没有经历过 Mac 那个每一代鼠标都特别的牛逼，就是不是特别牛逼，就是特别不一样。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有个带小鸡的，对对对，它其实是 有， 但它其实是有右键功能的，对吧？ 它没有右键功能， 完全没有吗？那个时候 没有， 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代是说整个也是按压下去，但是可以往左边按，往右边按的。 你这么说我就有点怀疑了，我怀疑我自己的记忆了。但是 我有可能是说最早的那个是只有一个键的，但是后来的演变过一个版本是有往右边按，因为我记得好像我按过一个类似的。 我记忆当中至少当时我在我有限的操作的情况下面，我是没有发现有右键，因为如果有右键的话，那特别明显，就是它会右键按出一个菜单或者按出相应的反馈出来。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没有、 啊、这个不重要。那反正就是从它硬件设计你就看得出来，其实它不想强调说左键右键，对吧？这是肯定的。我历来就不是特别用得惯苹果的鼠标，包括现在我也用不惯，但是当年那个小奶头的设计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 我特别喜欢， 特别的， 我特别喜欢 它那个播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个说法就有一点偏题，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像用这样一句话去形容，在我来说又是那么的微妙的情景下面的寓教于乐，其乐无穷。这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滚轮作用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它不但非常好的去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功能， 嗯， 同时呢 给你带来一些愉悦， 哎，它又带给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又带给我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愉悦感，不是一个纯功能向的。就像你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设计行业里面，他们都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情绪，或者说两个对立的观点，或者说流派。一派是所谓的形式追随内容， 嗯， 另外一派是需要在你的设计当中去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化因素的， 嗯， 这样的一个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流派，对吧？ 嗯、啊，对于那些95后可能没见过这个小奶头鼠标的朋友，不要急，我肯定会在参考链接里面放一张那个图片。 其实有类似的东西嘛， 还没有带触摸板的 BlackBerry 的 啊， BlackBerry 的那 但你 些， 觉得那个用过的95后会比小奶糖鼠标更多吗？ 有可能或许，因为黑莓手机虽然已经死了，对吧？但它也是那种瞬间死掉的。2010年的时候， 嗯。 黑莓还是一个为大众所认识的高端的手机品牌。 对啊，但正因为它是定位是高端商务人士，对吧？在2010年代初期， 不要小看90后、95后小朋友的消费力。 哦，我不想看他们的消费力，我只是觉得跟他们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 好吧，好吧，现在的大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少会有再有机会说我看到一个带实体全键盘的这样的一个手机 嗯。 了。你带实体的9宫格键盘都已经是一个。至少我们的听众群体里面，我相信很少会有人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设备在使用了。 嗯， 至少当作为一个主力的设备，对吧？ 嗯，对。 所以一个全键盘的实体键盘的这样的一个手持设备，如果没有使用过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此呢可以先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当你两只手捧着这样的一个设备在做输入行为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怀旧结束。一样说的这个非常的应我们前面说的话，就是啊，聊一些交互形式的时候，我们都已经需要用想象了，多凄凉呀。其实说到小奶头鼠标，我觉得它跟今天的那个Mac 的鼠标其实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往两个象限上，不是叫两个象限，可以在二维平面上滚动的，对吧？今天的那个它其实是像一个触摸板一样的顶部，对吧？小奶头其实也类似，但是对于大部分的鼠标来说，它其实更多的还是装了一个一维的滚轮，对吧？ 当年曾经看到过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厂商， 嗯。 哼，做了一些很邪点的设备，带 两 两 个 个 滚 滚轮的，非常邪门。 那 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偏机械式的处理手法，跟相对来讲更现代的偏数字或者说偏虚拟的这种情况的一些差别嘛。其实就跟我们鼠标从以前的机械式进化到现在激光啊、光电啊什么的这种，我觉得有点类似嘛，对吧？以前那个球，我记得也是一个。 哎，很怀念有一种，在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下面，你会有一个躲不过去的动作，就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把那颗球拿出来，然后擦擦干净。 其实我前面说到我用鼠标有些怪癖嘛，就 嗯。 是我第三个怪癖就是说，如果用别人的鼠标，不光是别人鼠标，就是我每天我当我到一个电脑前开始用一个鼠标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必须把那四个铰链给擦干净，然后把那个球给擦干净，以至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我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吧。有一次是到语文老师家里去补课，然后补课当中休息的时候，老师就问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算是属于比较喜欢玩电脑的同学，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我家里这个鼠标特别容易坏啊？我这个电脑买了才一两年，我已经换了四个鼠标了。然后我说老师你给我看一下吧，然后把他家里那个已经坏掉但是还没扔掉那三个鼠标拿过来一看，我就惊呆了，因为他那个是因为那个球从来不清理，所以那个球脏到一定程度了，完全滚不动了。所以他觉得那个鼠标坏了，但其实只要把那个稍微擦干净点，马上就好了嘛。这个动作我相信现在的人是真的是 体 体 会不 会不 到， 了。 体会不到。可能你自己抠脚的时候有类似的感 我 受， 操！ 差不多差不多。你不是清理那个球啊，就是清理那个球的那个舱室里面的那三个角还是四 理 个 解 角。 理解，嗯。 我们刚才提的这些东西呢，不是主因，对吧？ 嗯， 主因想说的是，刚才有讲到鼠标嘛。现在讲到的是一个带了一颗中键、一颗滚轮的鼠标。 对， 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机械的机构，对吧？一颗滚轮，但正是这样的一颗滚轮，它形成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促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界面的，你说进化也好，或者说成长也好， 嗯， 很多东西都是由这颗滚轮带来的， 嗯， 或者说相辅相成的。刚才又提到过那句话，就是，就我们也不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嗯， 但是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之间纠缠在一起， 嗯， 然后谁也离不开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啊，说到这个滚轮，请容许我再啰嗦一句啊，每次我都要说一下那个， 嗯，你请啰。 我啰了啊。现在绝大部分的鼠标滚轮也是中键嘛，对吧？ 嗯， 你滚轮按下去一个超级链接是可以新开一个窗口的。啊，我啰完了，请继续。 那我们就稍微来提一下这颗中键，这颗滚轮它带来的在用户界面的交互、用户界面的呈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吧？ 嗯， 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你能够上下滚动一个长页面了，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使用长页面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了，或者说交互方式了。 我脑袋的反应，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想到的第一个倒不是这一点， 嗯， 而是说它给我们的整个的屏幕带来了更多有效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远在还没有那个滚轮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 嗯， 我还在做 Windows 主题嘛，对吧？ 嗯， 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Windows 的那个主题里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 嗯， 或者我们说的大一点就叫做交互组件、交互形式， 嗯， 对吧， 嗯， 就是 Windows 右边的那个 Scroll Bar， 嗯， 然后那个 Scroll Bar，其实 Mac 跟 Windows 的 Scroll Bar 也是结构不太一样的嘛， 嗯， 那我当时对 Mac 不太熟，但是因为 Windows 这个每个 Mac 上下是在一起的， 嗯， 那时候对吧， 对， Windows 是上下正好 上在上下在下， 对对对， 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在滚轮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一部分的操作其实，嗯，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你要拖着中间那个东西往上往下滚，同时呢在需要精确操控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要去点那个上下那个箭头，在需要大量大面积的拉那个滚轮进度的时候呢，你又可以点那个滚动条空白的那个部分来快速的那个翻页，所以导致说这一部分的设计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我用的那个 Window Blinds 它其实是可以设这个 Scroll Bar 的那个宽度的，但是我觉得为了保证它的可用性，我不敢把它设计的非常小。当然我当然知道说，在当时很多的页面上面把这个东西尽可能的缩小，它会更美观一些，复杂程度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它的一些固定的宽度，我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真的是不太敢动的，因为确实它不是所有人都用滚轮的时候，这一部分操作其实是挺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了滚轮之后，你会发现，哎，甚至直到今天啊，你去看 macOS， 我都可以，它的默认都是隐藏那个滚动条的，只有在你滚的时候，它才会显示一个进度。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就只是显示进度而已了，只是你现在正在滚，或者说你滚到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位置了，以及总的长度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对吧？这跟当年它100%一直存在于那边时候的那种形式是，或者说它想要达到那种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滚轮的普及带来的一大好处是整个屏幕它的一个有效面积会那个增加很多。在网页设计还在 front page 的年代，你有印象吗？就是很多页面可能分左右是用 frame 来那个分开来的，然后每个 frame 它都有自己的滚动条，然后有些页面它其实是被这个滚动条会占掉好多那个可视面积， 我那时候会去用一些方式去隐藏它的滚动条嘛。对，你说到这个提醒我了，我刚才那个说可能有一些错误，我想自己更正一下。 这么快更正了？ 也就是说滚轮这个东西就像杰杰说的，它是一个促进了或者说提升了用长页面去呈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交互行为的一个媒介。 嗯， 能用长页面能呈现长页面呢，是因为说我们发明了 Scroll Bar， 远古的产品设计师、交互设计师、图形设计师，他发明了 Scroll Bar 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才能够去承载长页面。 嗯，对。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被发明了的呢？是因为说它也是受制于当年的硬件限制，对吧？ 嗯， 举一个例子，以前使用 Windows 的时候，当你重装电脑，你还没有装驱动，你还没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 你去不管是用鼠标拖动 scroll bar，还是用滚轮去直接滚动那个长列表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那页面， 刷新的非常慢。 哎，卡卡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刷新率非常，刷新率低嘛，对吧？以前不能用长页面，或者说不适用长页面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以前的设备，显示设备的刷新率非常的低。我用滚动，我用直接这样的一个卷轴式的呈现的话，这个观感会非常的糟糕。所以当年可能我们需要去呈现大篇幅内容的时候，那没有选择，一定是分页的，一定是分页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其实这部分我并不是100%赞同啊。 你说。 你说的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从我的感觉上来讲，其实是另一方面的技术限制会更多一点， 比如说， 内存啊， 啊，对，你说的没 对 错， 吧？因为分页的话，它其实每一页所加载 它 的 会 内容 释放 会， 掉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尤其对于网页这种比较落后的技术来讲，像这种 AJAX 这种技术也是非常近代才发明的，对吧？像以前。可能翻页的形式其实是对他们对网页设计师或者网页开发者来说会更容易实现一些。虽然那个时候频率的那个屏幕的刷新率低，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什么液晶显示器啊，什么再早一点显像管啊，它其实很多拖影现象也比较严重嘛。就刷新的问题，反正你哪怕那个时候刷新率高了，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显示器也跟不上，操作系统光他一个人刷新率高也没有用，对吧？所以说。可能当时这些问题也就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可能技术上，比如说内存这种问题，我觉得更严重一些。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恰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因为它是处处受限的，所以呢，这个处处受限当然是有时间去给它定义的，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它受制于这个，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它受制于那个。总之，它还是处在一个受 处 限 处 的 受 这样 限， 的一个形式下面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所作所为的这些产出的东西，对吧？在某些层面上面来看，我们的工作，哎，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两派，很多情况下面，它是处于那个形式追随内容、形式追随这样那样的限制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前面提到，当时乔布斯偷师了两个东西嘛，一个是鼠标，还有一个就是 GUI。但是 GUI 我们今天好像说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在当时，我印象当中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嘛，叫什么 WIMP，其实就是四个元素的缩写，W 是那个 window 窗口嘛，I 就是 icon 图标，M 就是 menu 菜单，P 就是 pointer 就是其实就是鼠标指针的意思。屏幕上的那个鼠标指针，应该说定义了当时的那个所谓的 GUI 的所有的组成部分，对吧？WIMP 这个东西，哎，我前面还在跟你要讨论说，这些到底算不算一种交互形式呢？对吧？比如说图标。 我觉得图标它是交互行为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但它不是一个新的交互方式。在我看来，图标就是文字的一种变体，或者说文字的我们传统意义上面的，不管是中文也好，然后是西文也好的，就另外一种文字的形式而已。 那事实上，因为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WIMP 里面没有包含 button 这个东西，这是因为在非常早期的那些 UI 里面，button 并没有被单拎出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可点击的东西是以图标去作为替代的。说到这边，我可以推荐一个，我也推荐一个以前好像也推荐过的网站，就是叫 GUI The Book Gallery，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网站了。然后我一直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哪一天，它的主人不维就就， 不维护了， 因为它现在也不维护了，只是说域名和 不 服务 续 器都 费 在，你可以访问所有图、所有内容你都可以访问，但是内容不会再更新了。 可是呢，这个网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神作，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 GUI 界的一个 Wiki 吧。它收录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很多软件的操作界面，然后按照各种维度，比如说从组件的维度，有些组件比如说叫图标，有些组件是叫按钮，以及其他这种大大小小的各种东西，还有一些维度呢，可能是按照这些软件的类型，以及它发布的年代等等。你可以通过一张表去看到说啊，我的电脑这个图标历代是怎么变化的，以及它在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里面各是长什么样的。收录的东西都非常古老了，最新的东西可能也就是，哎，我忘了是 Windows 98还是 XP 了，就只到这种级别。但是呢，它依然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一个东西，不但全，而且是加入了作者非常多的一些分析的一些内容的。当我们想要去回溯以前的一些历史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资料，虽然有点年头，但是，每次都值得去推荐的一个东 哎， 西。 突然之间有一点畅想，或者说是一些感触。你说会不会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行为？你看以前，比如说像中央电视台，他们会有这样的栏目，说，哎，为了保护民间的一些即将失传的手艺，民间的一些即将失传的，比如说一些民歌啊，什么什么相关这种东西去走访，然后去整理。去干嘛？你说我们这个行业会不会有朝一日也需要，或者说会出现这样的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有可能。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们前两天正好在那个我们学院的午休的时候看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那个纪录片了。也许说不定50年之后，有个纪录片名字叫那个我在硅谷修截图什么的这种，对吧？想想以后我也可能会，我的职业可能变成一种什么民间手工艺者，我觉得还挺逗的。 国家一级工艺大师， 点像素水平8级，啰啰嗦嗦也说了好多遍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记忆，现在已经有一些变成，只 就 能 它 够， 已经不再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了。 对， 它可能很多时候就，对，就类似的那种感觉，只需要它存在于，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打个比喻，对吧？只需要它存在于，比如说庆典啊。然后纪念活动啊，这样一类型的这种场合里面，他不需要去参与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中去了，真正的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也不需要他再去掺和了。 对吧？然后我们在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对吧？李昂同志强烈的要求说，哎，在讲这些交互方式的时候，尤其是在讲上古时代的，还是以硬件为基础的一些交互方式的时候，不能漏掉了一位非常重要的革命先驱 ——Stylus，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就是笔嘛，对吧？笔这样的一个交互设备，这样的一个输入设备，在当前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能这么说，也能这么说， 你 也 到 能 底要 这么 怎么 说， 说？ 笔这个东西现在还存在，现在还存在，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面，笔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偏向大众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交互设备。或者说输入设备了。 我同意。 谈到笔，你脑海当中会跳出来的，无非就是，比如说 welcome。 我脑袋里跳出来的是银行里面。 不，我说我们的这 你 些 继续。 电子设备上面需要去接触到的笔，那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一定是 welcome，一定是 Apple Pencil，一定是 Surface 带的那支笔。 为什么不是三星带的那个？ 三星太 low 了，我不想说。没有，三星的笔跟它的 Note 之间的这个配合，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对吧？这部分人家做的好的地方不能够看不见，但除此之外，其他也没什么好的。 你继续。 但是曾经，Stylus 笔 这样一个设备，它正是帮助消费者、帮助人类、帮助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去能够使用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袖珍的，或者说迷你的，或者说便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设备的最最最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载体。没有它的话，当年可能就做不到这些事情。当年的这些便携式的计算设备，那无一例外的都是用的是电阻屏，对吧？那电阻屏的好处是说，也不能说好处，就是它的特点是不同于我们现在用的电容屏，就是操控它是需要精确的。在这样的一个介质上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天生的那位当年在美国西海岸偷偷跑到那个施乐的实验室去的那位老人，他提到的我们天生拥有的十只最伟大的这个笔的，我们的手指头，在那个介质上面其实就变得非常的不堪用，因为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精准的操作， 而且没有办法 multi-touch。 而且基于以前的我不知道这说是坑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那当年那个年代的人们，他们在设计手持设备的时候，他沿用的还是那一套桌面端上面的呈现的习惯、交互的习惯，然后移植到这样的一个小屏幕去之后，那一切的元素都变小了，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没办法直接用手指头去操作，那就需要去借助一个比我们的手指头更纤细，然后可以去做相应的这样一些点击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了，笔就应运而生了。说到笔，这里呢，我不得不提一个人、一个设备、一套软件、一套解决方案。人叫做 Jeff Hawkins，设备叫做 PDA，设备叫做 PDA，公司叫做 Palm。当年 Palm 还叫 Palm Computing 的时候 Spring 是什么？是那个设备的名字吗 ，Handspring 是吧 ？Handspring 对。 ？Handspring。我觉得我当年我们有一期有讲过是吧？ 那留着以 想 后 留 说 着 吧， 好好去讲 留着以后说，留着以后说。 Palm 也是很传奇的，或者说 Jeff Hawkins 他们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行为，真的是不亚于乔布斯二进攻 Apple 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 留着以后说， 我们 你 以 继 后 续 再说 说 啊。 那个。 公司叫做 Palm Computing，然后设备叫做 PDA。那套解决方案，那个软件，它叫做 Graffiti。Graffiti 是什么呢？是一套利用你的手写笔，然后算了，我干脆就直接念一下吧， 念吧。 对吧？我也不想自己去整理这样的一个语言了。Graffiti 是由 Palm Computing 的 Jeff Hawkins 研发出的，他认为使用者会愿意学习 Graffiti。就像人们愿意学习盲打一样，在1994年的时候，Graffiti 呢，最早的时候它是被使用在当时推出的 Palm 的 PDA 上面。同时，是因为它的优秀，因为它真的做到了 Jeff Hawkins 他的理念，非常的易学习，然后呢，非常的直觉，就像人们可以盲打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样。所以在短期内大量的普及起来，除了 Palm 自己的设备之外，像 Apple 当时的它的便携式的电脑 Newton 上面也使用了 Graffiti 的输入法。这套输入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 所有的字母都是 一笔， 一笔写成。 除了 X，所有的字母都是用一笔写成的。就一定程度上面，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硬件限制下面，做到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的高效的输入，所以非常的了不起，非常伟大。 那他几几年出来的？ 1994年。 94年。 这里呢，我想再稍微的岔开一点，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不跑题，对吧？那就不叫 anyway 了。说到 Palm 的设备，其实刚才有讲到，之后 Palm 它推出了一系列的带全键盘的这样的手机也好，或者说 PDA 也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使用，会为大众所钟爱上这样的一个输入方式呢？在它的原生环境下面，在它的英文的输入环境下面，那就不用说了。但是在它的中文输入环境下面，当初也要得益于一位非常优秀的 Palm OS 的开 开发者，一位中国的中国大陆的开发者， 叫什么？ 我们昵称他叫有个梨。现在他在干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位老先生他依然是非常活跃在微博以及我经常逛的一家电工论坛上面。然后当年他在 PalmOS 上面推出了一套叫做巨硬输入法，透过这个巨硬输入法配合 Palm 设备上面的全键盘，真正的能够做到说我能够体会在手持设备上非一般的输入。那个时候就造成了很多人他买一台 Trail 的手机回去之后，结合 Trail 的理念，对吧，他的 GTD 的理念，你真正的可以在这样的一台小设备上面做到用现在的一个非常烂俗的一个词，生产力工具，或者说你真正的你的办公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玩物。好，插完了。 好，插完了啊，继续说笔啊。笔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是有一个它的形象是反复的非常厉害的一种形式，一种交互形式，或者说一种硬件设备。 嗯， 因为比如说软盘，比如说光盘这种存储设备，对吧？再比如说显像管，这种老一点的显示器显示技术 都一次性的是吧， 它 火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会再来， 死了就再也回不回来了，淘汰了，它就是被淘汰了。 嗯， 但是我觉得笔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嗯， 可能早在我还刚接触电脑的时候，没有像那个 Newton 这么早，就我看到的第一台这种 PDA 的设备已经是我初中同学用的那个 Palm 的那个 PDA 了。那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当那种年代都没有人用手机这种东西，都还是 BB 机的年代，对吧？然后有一个人拿出了一个 PDA 设备，然后他有一支笔，哇塞，你觉得好神奇啊，那支笔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写字。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笔就像 Magic Wand 一样，就是一个魔术师手中的那个魔棒一样，我觉得好高大上的东西啊。 对，那个时候给你感觉，其实我非常理解，给你感觉这个笔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输入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嗯， 它就像是一个 icon 一样，它就像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你看到了这个代表 你这个东西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哎，对，那台设备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非常高端的、非常在你心目当中非常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你像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设备，文曲星这种东西，对吧？它怎么区分它的低端机跟高端机呢？就是有没有一支笔的区别，对吧？反正那个时候我对这支笔其实是觉得很厉害，哪怕确实当时那个笔的，因为受限于当时屏幕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那些操作系统的关系，它确实并没有那么的好用，但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更好的形式啊，对吧？对着那个屏幕的右边那个滚动条，然后那支笔在那边戳戳往上滚往下滚，这种体验其实你在今天已经完全难以想象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笔挺高级的。然后到后来进入可能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下半段，对吧？然后当电容屏出现在我们说白了就是 iPhone 的出现嘛，对吧？就像我前面又提到的那个发布会上乔老爷的那个感觉，对吧？他说什么 Stylus who needs stylus ya， 就是那种感情，你可以理解吗？就他刚说这段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觉得这老头又吹牛逼了，对吧？这老头又开始那个这笔不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东西嘛。但是当乔老爷子后来把那个 iPhone 接上去，然后用手去滚那个长列表的时候，去 pinch and zoom 的时候，我相信当时在座的很多人就会发现，可能在那个瞬间可能就会发现了 stylus 或者说这支笔它真的就是一个 low 到不行的这种东西了。因为对于手持设备这个东西，笔从 iPhone 开始它就已经变得没有那么有存在的必要了嘛。从大概那个时候开始，我会觉得啊，那就这个东西就真的只有在 Wacom 这种绘图板上才有可能存在的这种必要了。因为它毕竟在某些行业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模拟你真实的那种手写那种书写的那种习惯嘛，对吧？当时会觉得啊，这个笔应该就在历史的那个尘埃当中就应该慢慢去了。但是后来它生命力很顽强啊，哪怕当年说那个笔不好的那个 Apple， 它也开始在它的那个主力的设备上面去做了这个笔，对吧？我们以前觉得那个笔的那些技术，比如说技术指标，比如说什么 512G 压感啊，什么现在开始居然又慢慢发展到特别牛逼了，就继续往这条路上又开始越走越深了，给我的感觉又好像又变过来了。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手之外的一些补充，并不是一个必需品，但它确实还是在我们的那个生产力工具里面占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位了。 因为就像你说的，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对吧？那个很烂的词，生产力工具。因为笔这个东西，的确，它到现在为止发展至今，在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领域里面，其实没那么重要，没有那么举足轻重的地步了。我们抛弃它，我们不再使用它，其实一点都没有障碍。但是在专业领域里面，你还是需要去使用它。然后 Apple。他希望去介入到专业领域去，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避开它，所以他必须去把它重新拾起来。然后在这个拾起来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又会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所谓的局部创新，对吧？在笔这样的一个形制上面又把它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上面。提到这里的时候，对吧？我想，哎，我又要岔开了。我想再提一个，我觉得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也是比较凄凉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提到的，2007年 iPhone 发布之后，电容屏的这样的一个介质出现在大众消费者面前的时候，之后，对吧？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指非常灵巧的在电容屏上面去做对应的各种的手势、各种操作。但是呢，那个时候除了 Apple 之外，科技行业的那些巨头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没有这个前瞻意识呢，还是说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促使了他们一定在那个时间段还需要去坚守他们原先的一些坚持。反正无论如何，当年的除了 Apple 之外，其他的人家他们都在还在使用电阻屏，很长一段时间都还是在使用电阻屏。我在岔开的这个环节里面又岔开了一点点，所以当年我看到魅族 M8 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 这个李阳已经提过好多遍了， 心绪澎湃的，对吧？虽然魅族的那块电容屏，我记得初代 iPhone 以及说初代的 Apple Touch 它发布的时候，它的那块电容屏是10点触摸，是吧？ 五点，一开始是五点触摸， 好。当年的 M8 只有2点触摸，所以即便是这样，那它也是除了 Apple 除了 iPhone 之外，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大众消费者领域里面可以接触到的唯二的电容屏设备。这个岔开岔完了再回到主线的岔开里面去，我想 缩进回第一个缩进，对吧？ 我想提当年的那个巨头诺基亚。我有一台诺基亚没有向大众消费者发售的设备。 这么牛逼？ 没有听起来那么牛逼。虽然是没有向大众消费者发售，但是它也是的出货量也蛮可观的。像那些开发者，面向那些开发者的一个设备，Nokia 的 N900 应该是真正意义上面的最后一代 Memo 的操作系统的设备。为什么想提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是一块电阻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嘛。它有一支笔，它的这支笔呢，在它的原生的浏览器、原生的那个 gallery 里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交互方式，就是刚才姐姐有提到 Steve Jobs 在苹果发布会的时候，当着全世界的面使用了那个经典的两指缩放的手势，告诉大家说我们不再需要笔了。但是同一时期，当然 N900 其实要比初代 iPhone 还要晚个几年，我就算它是同一时期、Nokia 用那支笔做了一个对应的交互方式，在我当年使用的时候，其实至今我都会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交互方式。你猜他是怎么去靠笔去做放大缩小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我想象不出来。 其实非常符合直觉。画圈。 哦。 顺时针逆时针去解决放大跟缩小，但 像 是 捏 呢， 螺丝刀一样那 但 种 是 感 呢， 觉是吗？ 又从另外一个侧面上面，你能感受到一种恐怖的感觉， 嗯，为什么？ 就像三体人把你的科技锁死了一样，你只能在被他锁死的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发展你的科技， 嗯。 我们也只能在被 Apple 锁死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里面去发展我们的其余的这样的一个犄角旮旯里面的这种交互行为。你没有电容屏，你不能做双指托放，你有一支笔，你能用笔干嘛呢？你想用笔去做放大缩小的行为，怎么做呢？可能在这些限制里面，画圈是一个非常高级或者说非常高效、非常聪明的方式。但是你把镜头往上推，你一个上帝视角去观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背后会有一些冷汗冒出来，好可怕的感觉。差完了。 当那个 Apple Pro 还没有 iPad Pro 还没有那个带着那个笔一起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个笔给你的印象就是，尤其是用在 iPad 上那些笔，那从便宜的到贵的，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它头就是那个很粗的那个样子，对吧？因为这是要用在电容屏上的一种解决方案，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会带给我那种感觉，就是说啊，它好像很 low 爆了这种东西。跟以前90年的时候钢带型号完全不同了，但是当市场有这个需要了，一下子到现在为止，那支笔变成现在今天的这些笔的样子，其实没过多少年，也就是短短的可能一丢丢的，在历史长河当中，也就这么一丢丢的时间，它已经进化到今天这种相对来说已经非常先进了，既有压感，对吧？然后又有非常尖锐的那种头，其实你跟普通笔的那种书写习惯已经非常接近 其实 了， 这个例子有一点点不太准确， 怎么说？ 就是你指的那种，就是头非常粗的那种电容笔，大部分的它都不是那种就是带主动的那个， 对，用的还是屏幕，完全是用电容屏的那些机制 对。 来做的。 但是同时期，Apple Pencil 没出之前，同时期其他家 也有这 有 个技术 出。 吧，这个是我， 其实交互行为跟 Apple Pencil 是一样的，通过蓝牙连接，对吧？它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增益的行为在里面，但是因为它是第三方，所以这样那样的限制下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都没有办法说真正做到像现在的 Apple Pencil 对应在 iPad Pro 上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效果。 作为喜欢拼写以及那个科普的那个背景的同学，因为我们今天是聊了很多电阻电容屏嘛，对吧？但是其实这个概念说白了，我在进回步之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电阻电容屏，对吧？我觉得有必要跟耳机旁边的那个听众稍微简单说一下那个电阻屏跟电容屏的区别，对吧？背后的科学原理，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个原来是这样这种节目，对吧？我们也不 也不 是 要班门弄斧说这个，对 啊， 吧？ 对，而且说白了，他很多朋友了解这个东西也没有意义， 是。 所以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电阻屏和电容屏。但是我在这边可以简单的从使用者体验的那个感受上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电阻屏，什么叫电容屏。电阻屏说白了就是说它的工作原理，或者说它触发那个按压的那个东西的原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强压下去之后，它才会感受到你按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怎么去区分电阻屏？就是说啊，当然今天可能很多都已经电容屏为王的年代了，对吧？但是， 你可能在大众消费者领域里面，你看不到电子 对， 屏的设备了。 但是假如哪一天你碰到一个屏幕，你用你的指肚去按，怎么也按不过，但是呢，你用你的指尖轻触了一下，哎，这个按钮就被你给按下去了。那这一块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个电阻屏，因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需要你有一个单位面积里面比较大的压强，能够压住这个东西的。然后，什么叫电容屏呢？电容屏它说白了是利用你的人体的一些微弱的人体电流，跟屏幕下面的那些电路的机构产生了一些电磁作用之后，来侦测你按到哪边的这样的一种机制的屏幕。所以呢，大部分电容屏也有个缺点嘛，就是冬天你戴上手套的时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是生物的东西往那个屏幕上按的时候，它就没那么灵敏了，甚至完全失效了。这就是因为它认的是你这个人，你这个活物，它有一点点微弱生物电流的东西， 他才能感受到这个按压。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它既支持多点的触摸，同时呢又不需要你按得特别的重特，但是呢同时它的精确度又是非常不错的。大致来说，这就是电阻屏和电容屏的区别。当然，在今天作为一个设计师，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太深入，因为就像前面说的，电阻屏你现在其实挺难找到了，已经。 其实除了上述这两种主流的设备之外，它还有一些能够做 对， 到类似多点触摸 嗯，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其实还有，比 超 如 声 说 波， 超声波是一种，对吧？ 嗯， 我想提一个我以前用过的一个设备， 嗯， 我在用 Kindle 看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呢，曾经叛逃过2年，没有用 Kindle，我用的是另外一家。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书、电子墨水的这样的一个阅读器 Nook，Nook 嗯，嗯。 第二代是当年就是它的一个卖点或者说特征，就是它的屏幕是带那个两指的多点触摸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设备。然后它是怎么做到多点触摸的呢？它其实是通过红外，所以。在它的设备上面，其实你根本都不需要把手指接 放上 触 去， 到那个屏幕。 嗯，嗯， 其实接触到屏幕的那个快要接触到屏幕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悬空在这上面的时候，其实交互已经完成了。 它其实是不是，比如说，在屏幕的两根边线，然后以，比如说，也是以一定分辨率，就安排一些红外的发射器， 应 然 该 后 是。 如果你的手遮掉了一些的话，那就说明你是在那个位置， 应该是， 嗯， 所以当年的那台设备 Nook， 嗯， 它的边 会比较厚。 跟屏幕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落差的， 嗯 不像现在的 Kindle 的触摸屏，特别是像Voyage 或者说 Oasis 这种，它是完全的是一块平面的，跟 iPad 这种平板的设备是没有差别的，边跟屏幕之间是没有落差 我们怎么开始变成了一个科技类的博客了？ 我们看了一下本来就是列的大纲，节节列的大纲，发现说好像今天聊了这么久，其实一半都没聊完， 对对对，我觉得 所以 我 我们 们， 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把本来希望去在一期讲完的内容呢，拆分成至少2期节目。 对，这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就是在我们收集选题的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收集任何的跟硬件有关的交互方式，对吧？但事实上，当我们说起那些古老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有种感情啊，就是屏幕内的那些交互方式，其实迭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啦。但是跟硬件有关的那些交互方式，一颗很久远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有感情。 对，我能够体会到你提的这样的所谓的感情，再举个例子，哎，都快结束了，又要举例子了。就像我玩相机，我去淘那些老的胶片相机，我去淘那些比较早的数码相机，给我的感受是一样的。你在把玩它，你在使用它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呢，你不单单是在使用相机。不单单使用相机在拍摄，而是真正的在体会这个设备，在体会一系列的行为。哎，胶片机，特别是没有自动过片的，那你必然会有一个过片的过程，它会需要一个过片感，那个非常有仪式感的那个过片的拨杆，去操纵这个东西，调整快门的旋钮。调整光圈的，对吧？在镜头上面的调整光圈的光圈环，你对焦时候的这样一个对焦环，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机构的东西，会让你沉迷在里面。这就是一种软件本身或者说交互本身跟硬件本身，它们产生在一起之后，它们紧密的联系到一起之后产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化学反应，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单纯的。设备了，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单纯的软件了，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单纯的交互行为了，它是一个整体，它非常的 怎么说，美好令人向往，总之就是这样子。 嗯，可以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详见官网头部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同时再次安利我们的官网，每一期节目内容提及的参考链接都能在上面找到。顺便说一句题外话，上上周哇，我台的官网终于升级成 HTTPS 了，现在可以安全的访问我们网站了。当然，如果大家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一些访问上的一些问题，欢迎来给我反馈。再见。 等一下。 啊， 没再见。 啊， 一会儿再见。 啊，你说。 忘记一件事情。 啊， 对吧？这是本台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比较 有仪式感一点的再见嘛。 不啊，就是。需要特别提出一点，提及一下，对吧？那感谢大家又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好冷啊，好冷啊， 非常感谢。然后我台也在一个相对来说顺风顺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里面，又走过了一年，又挺过了一年。 没有，这一年的敌台非常的势头凶猛，我不是很顺风顺水。然后呢？ 啊？被你打断了 啊！对不起， 情绪都没有了， 顺风顺水，顺风顺水， 别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了。那2018年我们再见，好，真的再见了。